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 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等一下啦，我们刚刚还没开场，你突然间进入，我很不习惯。 是不是因为单身太久？ 对，所以就是各种反应都比较 好啦，我们就直接开场啦。今天是西元2020年3月6号星期五。 今天是 Friday night， 就是你知道，就是要整个很 chill。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床战八国联军。 我怎么觉得节目好像越来越低级啊、 没有低级，就是我们就是越来越带大家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好，那节目要开始了。好，我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okay， 就是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2D底线 podcast podcast。 如果觉得英文太难，就直接搜寻 2D 日记，我有试过是找得到的。 如果改成 36D 日记 太难按了，就 36D 太多。 不会，我就很好记。一个很任性的请求。 而且我跟 Peggy 录那个 podcast， 我们就是越录越有成就感，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都有在反映说，最近越来越多人在听 podcast， 原因是因为现在人太忙了，然后每天可能用手机啊，然后上班用电脑啊，眼睛眼压很高，回到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想要看电视电影或是 Netflix 或者是 YouTube， 他们就会想说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打开 podcast 来听，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欧美。 对，我觉得很欧美，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就是打开，然后因为我也是听听别的那个 podcast 频道、然后我就觉得很欧美耶， 很欧美、 而且蛮陪伴的。可是我听的都是，目前我听的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的 talk 而已，没有很特别，就是有一些很有主题性啊，譬如说带你聊科技啊、财经这样子。 我们有主题啊，我们现在主题就是床战八国联军啊。 哇哦，对，因为而且很适合今天就是晚上这种，就是因为然后到了礼拜五、都会感觉很放松，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小酌完之后就可以从就是再回到家里面，然后继续嗨这样。 礼拜五晚上就很适合穿着战服出去就是打战。 对， 好，说到床战八国联军，我们是认真有搜集身边的故事，然后搜集满八个国家。 对、 啊、 对不对？ 没有到八个， 凑不到八个吗？我们努力凑凑看，因为我们俩常常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会想到某一个国家。 我先帮你记一些，就是你等一下必须要讲的。 好，要直接开始吗？ 好，进入吧。 好，我进去了。 哎呦，不要呢喃了，好烦。 来，第一个我们先从小的，你比较、 我们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们都会看，就是大家都会普遍的觉得，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就是试过国外的话、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那外国的阳具有比较勇吗？我还硬要追求一个押韵，你知道吗？ 因为有一集我们没押韵就觉得很烂惨啦。 而且你不要再乱开什么队耶，让我接，然后你就会很尴尬，就会发现我接不下去。 好，所以你真的觉得外国洋具有比较用吗？你觉得？ 我不能够，我觉得，因为我没有 好那 特别的体验啊。 哦，是哦。 但是因为大家都， 所以你是 local， 你都用 local 的。 我爱用国货。 MIT Made in Taiwan， 支持台湾货。 你是不是这样爱台湾啦？ 我爱台湾。欸，台湾人就很好用了，好不好？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技巧那一边， 回归到，对，所以大家 无论大小，我觉得那些都只是视觉上的冲击。 好，但是好，那我就有稍微搜寻了一下，就是大家的迷思，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人会特别觉得，就是女生是不是崇洋媚外？那我就看了很多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得出了一个结论。 好，结论是。 就是差别不是尺寸，是那个氛围跟感受 哦。 因为外国人他们就很会哄人，然后跟赞美，然后他们就会也是就是对于床事这件事情就是都很主动，对，要不要他们就可以马上啪就结合了，然后而且他们在床上就是很会使出浑身解数。 OK， 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床战八国联军。我们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跟 Peggy 分享了这个故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了一个白人。来，先说遇到白人你的想法是？ 白长细， 白长粗，而且那个外国人长得很帅，还有给我看照片， 真的假的？ 是阳光男孩那一种帅 哥。那你可以说是美还是欧吗？因为我比较喜欢，如果要的话，我是欧还是选？ 他好像属于比较英式的 哦，那可以，对对对，那可以，那可以，罗伯派丁森， 对，长得我乍看之下，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踢足球的足球金童。 贝克汉， 我就跟朋友讲说， 你假假喝，他就说嗯，他用很得意的脸拨一下头发，跟你一样会拨一下头发，就说对。然后我就第一个也是问他，就看完就觉得 OK 是帅哥嘛， 对。 然后就问他尺寸，他就 有没有成正比？ 成正比。他分享的故事就是结合你刚刚那个，先讲那个白人，他有老婆有小孩 哦， 然后他跟我朋友约，只是因为他老婆不在台湾。然后他们就在那个交友软体上面就是聊天，然后朋友就觉得好想约他，因为有时候约真的不是崇洋媚外，有时候只是想要征服这个国家的人，就是有一种收集 啊啦，我懂。他是不是房间有一个地图，然后每战胜一个国家， 结束的时候就会问那外国人说 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他就说 Australia 或是 England， 他就会在上面擦机啊。 对，然后有时候如果也是 England 就没有哪个 country， 没有哪个城市哪个 city 有没有，然后就给他再擦上去，他分更细。你要把 那个阿姆斯壮 地图要用两指吧，是不是放大 放大放大，以为自己是阿姆斯壮。然后呢，他就想说：“天哪，有老婆！”那正好，因为他就只是想要 have fun，OK，、okay, 所以他就去 have fun。我们今天连这个词都出来， 多刺激呢！我那个朋友就跟那个白人约了，然后约的地方是那个白人的家，然后一进去之后就不太像正常人在住的家，因为感觉有一点久没有人住。然后他才说他们是两户，他老婆住在隔壁那一户，那虽然他老婆不在，可是他小孩在隔壁那一户，所以我朋友不能叫太大声。然后他们就用基本的英文，就是conversation、 哦、 然后你知道那个，我一听完之后觉得那个白人多会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朋友就知道， 我要听细节。等一下，台南笔记。好，没有开玩笑啦，你说。 好，就是我朋友就是因为想说有老婆有小孩，我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他跟他老婆怎么认识，他小孩什么，他老婆怎么没在台湾啊，他就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问这些话。可是他们已经在床上了，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这样不会 ducky 吗？ 对啊。结果那个白人就用英文啊讲，他就说不要谈我老婆，就是 talk about you。然后我朋友就想说，干， 哦，他说可以， 怎么 这么撩哎？ 因为他就用微笑，然后就摸他鼻子，就说不要再讨论我老婆了，就是 talk about you。 哦，你看这是哄人啊，这是哄人啊。 然后因为他又长得很帅，然后他一笑，我朋友整个牛皮 胆 皮胆肉肉，然后最。我跟你说，这一集真的是结合了我们前面的前戏、姿势、什么性癖好跟后戏。我跟你说， 这个好精彩哦！ 白人 这个录30分钟， 白人多温柔。我朋友意犹未尽，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止约一次，应该是他在离开台湾前，他们还有在续约。因为他说那白人就是温柔到不行，可是中间该激烈的时候又很激烈，中间激烈的时候就是各种姿势都换。然后因为我朋友又比较娇小，然后那个白人好像是。他说好像185吧，然后最后要射的时候就是结束射出来，就全程都戴保险套，然后就是射出来之后呢，那个白人就是马上抱住我朋友，就是做很温柔的后戏，然后就问他说 Are you okay? 就是刚刚尴尬诺啊， 对，刚刚多激烈，我朋友都会就是前后那个对比就觉得哦太幸福了，就是中间该激烈的时候就激烈到不行，就是啪啪啪啪啪， 别人都被弄出坑啊！我知道， 可是最后却温柔的把他抱在 隔壁去了， 把他抱在怀里。我朋友就想说：“ 对啊，这是哄人呐、啊！” 我朋友想说：“哇，他虽然只是约炮，但是整个那个一个套餐就是哇，很划算呢。 欸”这个会很准呢、欸。 然后我再跟讲一个题外话，因为那个白人 哦，对， 阴先讲完再笑，阴茎太长，然后。就是又粗又长、 那 個啊、太长，然后我朋友实在太想征服他的那个下体，他就勉强自己整根就是含，根本也含不完。然后我不是说他们中间过程都很激烈，所以那个白人可能有稍微推一下压一下他的头。我朋友那一天虽然很爽，可是结束之后隔天去挂耳鼻喉科，然后他一去看的时候，医生就说：“哦，你扁桃腺发炎这样。”我朋友就很尴尬，然后就把嘴巴打开啊，他说：“欸，小姐你。”扁桃腺化脓呢，很严重。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我想说你弄到化脓会不会太夸张？ 还是那个不是化脓，是 没有射在嘴巴、啊。 好，因为我想说， 对了， 是不是没有清干净？ 这个是白人的 那个 好惊人。那我觉得那好，那我跟你说，那可能那我可以先就是分享一下，就是那可能白人就是走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又激烈，就是又红，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觉得欧美系的可能就是比较那种浪漫。嗯，好，我跟你说，日本点是安内， 日本是安怎来玩理工？ Hentai 日本的把戏，真的，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能也不枉就是 A 片的一些剧情，就是各种剧情，我觉得他们的是很粗鄙耶。 来，我要听。 好，就是有一次我朋友，就是他就是他可能就在玩，就是他也是在夜店，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被日本人搭讪，结果然后好，反正就是那日本人长得蛮帅的，大概类似像 有一个木村拓哉， 视觉系艺人徐若瑄之前的前男友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Gaket 吗？ 我不知道。 好，反正就是一个视觉系。 Google、 好，现在他们要听，没关系，我们可以背景播放。然后就是长得就是真的蛮帅的，然后就也蛮高的，然后他本来就想算了，就先不要，就没想到他们就是真后来有发生，就反正一直进展到有发生的关系，他们就到 motel 去。我跳过前面就是喝酒啊，又在 那些不用，因为我们现在重点是 床 上床站。 好，结果呢，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姿势什么之类都还蛮正常的，但你会有一点就是比较不特别的点，就是你会有一点想要用，我朋友就会有一点想要用日文啊、嗯， 叫吗？ 对， 一得也没得， 那也太……我想看看哦，可能就 scoy 之类的、哦，我们还有其他的 cycle 啊、哦、之类的 ，cycle 是手表吧 ？cycle 是就是最厉害的那个 cycle， 你说大便吗？ 不是 cycle。 好 ，OK， 我没有办法跟一个不会日文的人讲话，就是譬如说。阿超想 cycle， 就是阿超很 厉害， 哦哦、害对对 ，top one 的那个意思。哦、然后我朋友帮他这个招式取了一个酒酿蜜桃， 什么意思？ 你知道，因为那个他们就是那个姿势是从后面来，嗯，就是女生就是趴在床上，然后就是站着，然后就是趴在床上，然后男生从后面冲刺嘛，嗯，结果因为他们就是在 motel， 然后那个床头边就放了一罐啤酒，嗯、然后那男生就边冲刺边喝啤酒，喝到一半就算了，他就淋在我朋友的屁股上。真的淋下去，我跟你说， 你会很会取名字哎哎哎！我们所有二 D 日记的听众朋友学起来，这一招叫做 酒酿蜜 桃，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制作试试看。 我跟你说，他当场差点丢哎，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就是沉浸在那个冲刺的过程中，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一阵冰冰凉凉的液体就滑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会吓一跳哎、嗯。 他有缩起来吗？ 就是有抖一下、啊，因为就想要顺便逮鸡，老花吗？ 下雨天了，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然后你就觉得这很 amazing 哎，就是你从来没有想 不舒服吗？还是觉得 没有，就是觉得 吓到的当下，可是又觉得有一点刺激。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水声就会有、嗯，你知道就会有效果，嗯、就是你在啪啪啪冲击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水声的那个声音，这样子撞击起来那个感觉不一样， 好有画面、哦， 是不是？ 好痒哦。好想喝酒酿蜜桃， 嗨，哎，你不觉得？可是你看这是就是日系跟就是你说的就是可能就是欧美国家的不一样。他们我不知道，也许可能他们会，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身边的经验，然后我就听到说、嗯、哇 ，amazing， 就觉得哇，原来世界这么大。 提供另外有一个朋友去日本的时候遇到的，他也是去夜店喝酒约炮约到的，嗯，然后。他说日本人真的是非常有礼貌，你刚刚讲的是他们很多花招，有一些不一样的花招， 太特别的花招。 对，他说日本人很有礼貌，就是一开始是好确定要约炮，然后他们就去旅馆，然后进去之后，那日本还先跟他鞠躬，先跟他问好，你好什么什么，然后要准备帮我脱衣服的时候就说我要开始咯，好，然后再开始，可是投入的时候却非常投入，就是 他们只有零跟一， 就跟 A 片演的一样，就是准备要开始咯，然后就衣服脱了之后就开始大，就是 好有画面哦， 放很开，然后放很开就是哦，一哭一哭，你知道一哭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快到了。 OK， 他是说，我朋友就说、 啊、去了， 我朋友就说他真的会想一哭，我说真的假的？他说就很像我们台湾，就说女生就说快到了，或者是男生要说我要射了，还是他们就说一哭一哭这样。 好，然后他们一哭一哭 ，OK， 结束之后呢，立刻变成圣人模式，又跟就是几十分钟前那个很有礼貌的一样，帮我朋友擦身体，然后帮他是擦干净，然后就说阿加哥这样子，就跟他说谢谢这样。然后我想说，是在演 A 片吗？他说他当晚有一种像在演 A 片的感觉，然后他回来台湾之后整个意犹未尽，他就说哦，好想 哇，我黑人问号哎、欸，因为我觉得那很奇怪，因为感觉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什么服对精神分裂跟好像是一个他是你朋友有付费吧因为要讲阿里亚都那个就跟那个 夜店认识的 就跟好像就是有的人去第一次然后处就是第一男生的第一次然后找到一个姐姐然后那个姐姐还要给他红包的概念是一样的 因为我困惑跟你一样想说这样不会反差太大吗因为不是前面应该先培养就是在酒吧 已经喝点酒了还好已经晚 了 不然我就打起因为还阿里亚都然后我还要 他说因为他们我想说前面已经喝点酒应该是茫茫的回到旅馆里面就可以开始他说没有他 回到旅馆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然后就说要开始了然后脱你的衣服然后自己脱衣服 他遇到那个真的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不一样因为我朋友的那一个就是一开始在酒吧喝酒的时候就是已经各种就是深情的看着你、哦、然后就是会已经开始有点就是毛手毛脚了、哦、就已经开始做前戏的酝酿了、哦、就会整个很不一样 哦，所以日本人是有分不一样、嗯、只是他遇到那个是很有礼貌的 对他遇到那个是就是真的传统日本人就太有礼貌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太有礼貌就是你已经讲好要约了就去 就是 稍微简单的问假如说没喝酒就是稍微简单的嘘寒问暖就、啊、有喝酒就是更忙不是更 好就是释放你内心的那一头野兽 对啊 陈谋上感觉是什么 还有哪个国家的 哎、啊欸，可是要讲我觉得我问你朋友遇到那个可是我朋友遇到的那个日本的男生就是他们又会很 care 自己的干净、欸嗯、像他们就是那个男他遇到那个男生、嗯、全身上下除了头毛之外都没有毛、欸、 我觉得那应该算个人癖好就是他喜欢把自己弄得很干净、 哦啊、我知道了他遇到那个有点像是比较白然后那种病恹恹系的那一种但是又有点媚的對 你说带一点妖气的吗 对对对又带一点妖气的那一种哦，对 OK 我不懂谢谢 OK 好我这边好像就是走日对因为我刚刚 就日本 试图要求救 call out 给也是欧系国家男友的闺蜜但你没讲 来那我再提供我刚刚有白人对不对 对 我再讲我朋友的黑人 哦， 我身边的朋友呢我 真的觉得 Chocolate 对 我怀疑我朋友真的是喜欢差吉亚、欸、因为他可是不同人啦是我身边朋友就想说哦黑人不然试试看好了 OK 讲到黑人你会想到什么 我、哦、这毋庸置疑耶如果讲到黑人的话 刚果朋友 对刚果朋友十七 对就感觉十七然 后 很粗很大很长然后很壮比白人还要 over 因为在大家印象当中黑人的尺寸好像比白人还要再大一点因为又黑又大因为黑本身就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对不对就是因为 穿 显瘦对显瘦 的感觉跟我喜欢穿黑色一样 可是、啊、他就是带着满心期待因为 他也是想说好想看那个就是你知道视觉冲击就是裤子一脱下来就 然后被打到他就动到你拱气 就还有那种 就对动到你 以为会打到脸 对 结果他就一去的时候他想说奇怪不就是要约炮然后就要开始了吗但那个黑人就是异常的有礼貌然后就是 又有礼貌 先跟他聊天啊、嗯、然后还从接吻开始你知道有些人约炮是不接吻的、啊、我朋友就是属于那种约炮约炮不喜欢接吻的 因为接有的人会是因为接吻只给爱的人 对他们反而觉得接吻是、啊、OK 这个另外聊一集、 嗯 okay、 我朋友就没有想要接吻可能那个黑人就想要亲他他就跟那个黑人说 No 就是没有要接吻、 no yeah、 然后那个黑人就说、哦、OK 然后就开始就是还用简单的英文跟他闲聊我朋友想说是在哈佛你跟我聊这些干嘛就是老娘 快进来 老娘要开始了 Hello 对 这样好然后 OK 他们就转移阵地到床上那个黑人都把床什么都铺好一切都很舒服冷气开好一件一件脱掉之后那个黑人最后没有要脱内裤的意思他对然后后来就是灯他觉得灯有点亮他就把灯是稍微再关暗一点点就只留浴室灯很歇尾然后窗帘拉起来 OK、嗯、然后他那个黑人最后最终就是要把内裤脱掉吧 一定要啊 他内裤脱下来之后我朋友就是我朋友、哦、我朋友傻眼 找不到 不是他就是见识到就是哇原来世界这么大 原来世界这么小我以为他要 要带我到外太空，结果我还在 台湾。他就说他以为黑人都很大，但他一掏出来之后发现，哦，原来世界各国都一样，是也是有小的， 有高于平均值，也有低于平均值的，这样比较不伤人。 遇到这个黑人，就是低于台湾人的平均值，然后就想说，哇， 已经站起来了吗？ 已经站起来了， already、 硬挺的姿态， 对，已经 ing 硬邦邦。然后我朋友就想说，哇，但还是要，总不可能就是那个吧？ 那你会问你朋友会当下一脱下来就，哦 ，baby huge。 然后我朋友就想说，哎，有点失望，就是他想要见识大尺寸，所以结果他就没有。可是那个黑人就是有用其他的姿势，就是换很多姿势，他让他倒坐，就是啊，我不会讲，就是他整个把他扛在天空上哦，就是我朋友整个腾空的，背对腾空，然后那个黑人就是腰力很好。然后我朋友整个吓死了，他以为在坐云霄飞车。 没有，你朋友以为在搭马戏团。 请问我在 circus 吗？ circus 吗？ 对，太阳马戏团。 然后我朋友想说，哦，这一招也太惊喜了吧。OK， 然后结束之后， 我真是惊吓哎、欸！ 我结束之后那个黑人 还惊吓。 然后结束之后那个黑人还想要试图跟他联络，但我朋友就是觉得就算了，因为没有一个很棒的性经验。 没有，就是应该是说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对，我觉得他就期待值太大， 他太期待，就是他打下那一刻会弹跳出来，然后拱盖拱踢， 结果 没有，就 傻眼， 没有，他就冷静，脱下来之后就冷静， 就是 忽然就跟他说：“我今天姨妈来。 ”黑人的就是这样。 那他那个真的，我觉得那个也都是有。反正就是一定都有一些例外啦， 对，例外。然后我朋友还有我收集到的还有越南， 越南，对，越南， 越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惊喜，是因为我朋友就说他听他就是讲话他会出戏 哦，因为腔调的关系，所以他就会那讲英文吗？ 他讲英文，他也会讲一点点中文，因为他来台湾是交换学生，他就会出戏。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让我朋友出戏的是那个中国大陆的朋友。因为字正腔圆，他就觉得，他就会觉得， 要进来了，要进来了，千军万马，感觉像什么宫廷戏要上沙场。 我使尽洪荒之力了，叫出来呗。 要到了没？ 他觉得太字正腔圆，所以他就会觉得 还有卷舌， 对，就是。有一点就是出戏， 他就会以为他自己在看什么，就是中国剧这样。 他觉得太正经，他就觉得字正腔圆太正经。然后遇到啊，还有菲律宾的，他遇到越南跟菲律宾的，他就觉得有 Q 他会出戏。 你这个朋友同一个人吗？下次录这一集的话，不要给你录跟他。 越南跟那个中国大陆的是同一个人，然后白人是另外一个，黑人是另外一个。 OK，欢迎在下面自己自首。还有， 可是我要平反一下，我身边有朋友出卖小朋友，他应该会听吧。我身边有朋友是喜欢那个中国的小哥哥的， 我也可以。 他觉得字正腔圆很可爱， 对， 所以就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啊。 我也可以，我也可以，还在一直强调我也可以。张艺兴， 我在网络哪 类？还好让人家 网络上有另外一种，网上另外一种是发现中国最近的那个 A 片或 G 片，或是就成人片，他们都喜欢叫人家叫爸爸，就是喜欢 我要你跪下来， 就是、说 叫 爸爸 大声 叫 我爸爸， 对，叫爸爸。 他们是黄立行的歌听太多，是不是？ 所以如果对方叫你叫爸爸可以哈，对方叫你说叫爸爸可以吗？ 叫爸爸， 因为叫爸爸我会出戏。可是我朋友就说叫爸爸很可爱，他说如果一个长得很可爱的男生就说叫爸爸， 没有，他如果就是在我们进行中就叫我叫爸爸，就 是啊，就是进行中叫你叫爸爸、啊 就是，就是你这荡妇叫爸爸，然后我就会立刻跪下来爸。 我错了， 忘掉 了，我错了，爸爸，我要零用钱。 爸爸教训我。 哎、欸，时间好像快到了，还有哪一国要聊？ 没有 了。欢迎大家， 爸爸啦，好奇怪。 欢迎各位爸爸。欢迎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聊的，如果有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个案。 我想要叫 Daddy。 OK。 Sugar Daddy Daddy 我们聊的都是个案，不管是刚提到的越南、菲律宾、中国还是日本， 对， 白人、黑人、嗯、对，这些都是我们遇到的个案。当然有很多人喜欢的那种族群不一样，就像我朋友听到字正腔圆的会软掉，但我朋友听到字正腔圆叫爸爸他会或者小哥哥他就会觉得哦Donkey 就是也是 各种，所以我们也没有在没有要评论，也没有要批评，我们只是分享，就是身边有人闯战八国联军的经验。 对，因为我觉得这也很有趣。 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你闯战八国联军的经验，可以留言。那留言你觉得太不私密，可以到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会保护你，我们会把你的那个账号 mark 掉，搜寻我们的 IG 2D 底线 podcast， 或者直接搜寻 2D 日记就可以啦。也会有脸书对不对？ 对，也之后也会有脸书。 好，现在应该会有了，就是可以搜寻我们脸书 2D 日记 Daily Diary。 哎、欸，不要乱瞎，我也不知道你怎么， 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有找得到或者是有缘分 对，我们是度化有缘分的人。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